第十二集，宿命的海加尔山。暗夜精灵的大军被阿克蒙德率领的燃烧军团打得节节败退，一直退到了海加尔山脚下。克拉苏斯知道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海加尔山，我们竟然逃了这么远了。 你是不是记得这个名字？ 那也表明暗夜精灵的处境更加危险了。 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历史上记载过。 我们不能再往后退了，大军必须稳住阵脚，要是翻越海加尔山，那一切真就全完了。 是回忆告诉你的吗？ 又或者说是常识。不管怎么说，我都认为我们不该翻越海加尔山，不然暗夜精灵再也没有反败为胜的希望。 可是拉文凯斯已经竭尽所能，为了拖延时间，我们也都累得筋疲力尽。 那就再想想别的办法，这个时候要是能找到马法里奥就好了，我们需要他的帮助。 我最后看到他跟女祭司泰兰德待在一起，他简直面无血色，险些死在某个敌人手上。 我认为是阿克蒙德干的。 要真是那样，马法里奥已经死了。 不，还没有。我希望他来帮我，但无论有没有他帮忙，我们都必须采取新的战术。 什么新战术？ 转守为攻。 此时最强大的巨龙全都在阿莱克斯塔萨和奈萨里奥的召集下齐聚龙神之厅，四条守护巨龙正在引导着仪式的进行，其他参与者只包括这四条巨龙的配偶和诺兹多姆的同族，其他龙类都已经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但对那些还未轮到他们上阵的巨龙来说，还是要谨慎应对。奈萨里奥的三名伴侣此时全都躲在他身后，他们的身躯比考雷斯特拉兹还要大一些，但是还是不如奈萨里奥健壮。当考雷斯特拉兹仔细观察他们时，发现那三条龙似乎在模仿奈萨里奥的一举一动，连言语都跟奈萨里奥不差分毫。考雷斯特拉兹见状深感不安，但他们的表现似乎并未引起其他龙类的警觉。陪同伊瑟拉一同出席的几条翠绿色雄龙身材纤瘦，跟其他巨龙比起来犹如幽魂。更加与众不同的是，那些龙和他们的女主人一样，走动时经常闭着眼睛，可在那眼睑之下，他们的眼珠却会时不时地转动。绿龙总是同时存在于两个界域里，大多数时间留在翡翠梦境，他们沉默安静，不动声色。然而考雷斯特拉兹却能感应到他们在用魔法密切地观察着整个局势。蓝色巨龙马里苟斯跟他的配偶们则又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番面貌，他们喜动而不喜静，总是相互推搡，东张西望，蓝白色的鳞片欢快地闪动着魔法的光辉，偶尔还会伴随着奇思妙想产生微妙的变化。考雷斯特拉兹认为他们要比黑龙和绿龙更有活力。诺兹多姆的四位配偶和伊瑟拉等巨龙同样庄严，这几条雌龙身上也长满了黄沙般的青铜色龙鳞，但与看似毫无定性的时光守护者比起来，他们则更喜安稳。考雷斯特拉兹真不知道诺兹多姆跑去了哪里，竟然连这么重要的仪式都会错过。根据他从阿莱克斯塔萨那里打听到的只言片语，似乎就连那条守护巨龙的伴侣们也不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时光守护着诺兹多姆的精华却来到了这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年纪最长的青铜雌龙的龙爪里握着一个沙漏，看似是由纯金的阳光制成，里面闪闪发光的青铜色沙粒并非向下渗漏，而是向上，当上半部分被装满后，沙粒会沉降下来，接着再缓缓地开始新一轮的上升。这些沙粒就是诺兹多姆的一部分，由他亲自从身上分离出来，以便在紧急关头使用。所有守护巨龙事先都会存储一些精华，以备不时之需，因为他们绝不仅仅是长着翅膀的巨兽，还代表着世间最强大的几种力量，出自造物主之手。当然他们也会受到凡间律法的限制，但他们与其他龙类的身份有别，这种差距不亚于人龙殊途。几大巨龙军团的代表们轮流呈上贡品， 现在就只剩下两条龙还在等待。讽刺的是，最后一条龙是考雷斯特拉兹。出于某种原因，他感到不太光荣。然而，在轮到考雷斯特拉兹之前，必须要先乘上时光守护者的精华。青铜守护巨龙的主伴侣索利多米用左前爪小心翼翼地拖着沙漏走向巨龙之魂。奈萨里奥的造物漂浮在龙神之厅的正中央，虽然外观质朴，却放射着令人生畏的庄严光芒。一道五颜六色的彩虹笼罩着道场的所有巨龙，并对应着他们各自的色彩。 我在此呈上时光守护者的化身，他不受时间的羁绊，洞察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以时光守护者的名义献上他的力量、法力与化身。我们将齐心协力，用这件武器将恶魔入侵者赶出这个世界。 说完，索利多米握紧龙爪，将沙漏捏得粉碎。诺兹多姆的精华沙粒没有像考雷斯特拉兹预想中的那样落在地上，而是仿佛具有知觉似的开始绕着巨龙之魂旋转。与此同时，青铜色的光芒洒在圆盘之上，每一粒沙都散发着光辉，随后消融在圆盘之内。当最后一粒沙粒消失后，大厅中突然亮起强光，照得考雷斯特拉兹睁不开眼，不得不把头转开，直到强光消失。他看见其他同伴，包括绿龙在内，也无法直视那光芒，似乎只有奈萨里奥在认真观察，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 到你了，我的爱人。 考雷斯特拉兹难以形容此刻的心情，但还是迈步上前。说心里话，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精华融入巨龙之魂，但是女王已经下令让所有巨龙都这么做，他又怎么能拒绝？那件神器在他眼中非但不是这个世界的救星，反倒像是会玷污万物的东西。这个念头真是太愚蠢了，他自责地想，奈萨里奥怎么会做出这样令人发指的事来？考雷斯特拉兹渐渐靠近，巨龙之魂近在眼前，强大的无法言喻。这件神器蕴藏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力量，后世的追寻者更是穷极数百年的努力也无法将其占有。所有巨龙的精华全在里面，他们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生灵。 他在等着你呢。 考雷斯特拉兹抬起头来，看见了奈萨里奥的一张巨脸，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呼吸变得越发急促。考雷斯特拉兹多犹豫一秒，他就似乎变得更加急不可耐。考雷斯特拉兹感觉这有点不太对劲，可他又想起红龙女王马里苟斯和伊瑟拉是多么热忱地奉献出了各自的力量。马里苟斯头一个自告奋勇，以表示对朋友的支持。既然连魔法守护者都信任奈萨里奥的杰作，那么考雷斯特拉兹又有什么资格质疑呢？于是考雷斯特拉兹忍住了内心的怀疑，对着巨龙之魂献出了自己。圆盘亮起闪光，用炫目的光芒笼罩了他。考雷斯特拉兹敞开胸怀，卸下了龙类与生俱来的魔法防御力。他感到巨龙之魂像对待其他巨龙一样伸进了他体内，他那层强韧的龙皮仿佛虚弱无物。几秒钟后，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从他胸口喷薄而出，随之一同被吸出来的还有某种看似无形却又在不断蠕动的东西。那不是光，也不是什么实在的物质，只见他周围围绕着微弱的深红色光环。随着他彻底离开考雷斯特拉兹的身体，强大的失落感让他几近倒下。考雷斯特拉兹稳住心神，看着巨龙之魂一点一点地吸收了他的精华，光芒没入圆盘之中。考雷斯特拉兹见状惊呼一声，恨不得伸出手把原本属于他的东西夺回来。可是他要真这么做了，不仅所有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还会在他挚爱的阿莱克斯塔萨面前丢尽颜面。现如今他只能无助地看着巨龙之魂把他的精华彻底吸收，和其他巨龙的精华融合到一起。接着奈萨里奥贪婪地夺过圆盘， 对着诸位守护者高高举起。 大功告成，所有巨龙都献出了精华。现在我将永远封印巨龙之魂，以防不慎损失其中的力量。 麦萨里奥闭上眼睛，周身出现黑色的光芒，那光芒从他的身体里散发出来，直到笼罩出他前爪托起的那件小巧而强大的神器。其他巨龙都惊讶地注视着这一切，巨龙之魂在眨眼间迸发出了如创造者一般漆黑的火光。 这是正常的吗？ 那当然。 这是一件与众不同的武器，它的样子必然也要与众不同。 最后的铸造需要时间，我必须在一个安静和私密的地方完成最精细的铸造步骤。 需要多久？时间不能太长。 我会尽力而为。 奈萨里奥说完便振翅高飞，他的配偶们紧随其后，犹如牵线木偶似的被奈萨里奥拖着越飞越远。其他巨龙看着奈萨里奥穿过了坚实的岩壁，也开始各自离开。阿莱克斯塔萨仍然留在原处，于是考雷斯特拉兹也没有急着走，他目送着一条条巨龙飞上高空，仍在梳理着千头万绪。他无法否认那只小小的金色圆盘里面蕴藏着惊人的力量。是的，奈萨里奥制造出了一件无比强大的武器，连无穷无尽的恶魔军团也不会是他的对手。别说是恶魔，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就连龙类也是一样。